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务必防寒保暖。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教育部部署“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北京公务员考试昨天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拓展我国冷链物流服务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中的四横是指北部卢陕藏长江南部四大通道，四纵是指西部二广京鄂闽东部沿海四大通道。我国将通过四横四纵串接农产品主产区和19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连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门头沟区在推动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中，积极探索助力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提档升级，相关政策措施已经或者将要出台，以促进全区文旅休闲产业发展，加速培育文商旅农融合的体验产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的梁家庄村有一处名为创意乡居的精品民宿，这是由北京国资公司根据一起一村帮扶协议，利用当地村民闲置的房屋改建。创意乡居民宿总经理李建军说， 经营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嘛。2020年从51到年底，我们是138万。门头沟区2020年整个民宿产业的总体收入1500万，占了将近1/10。我们是第一批挂牌的，被评为5星级的民宿。 梁家庄村村民也因为创意乡居民宿而增加了收入， 长期的租金收入，另外还有临时雇工呢，包括他建设起，包括民宿的这些体验类的，这个村民种红薯、苹果的采摘。 从2018年起，门头沟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精品民宿，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有50家精品民宿建成营业，还有20多家在建，盘活村里闲置的院落300多套。但民宿的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创意乡居民宿总经理李建军就谈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他的建议。 因为这个市场环境容量就这么小，就平日串底下的客人一天30-40人，流量没有那么大，有些没有规模的是困难，尤其是像这个淡季的时候，公共配套要增加，你这村里有民宿的相关的这些配套，包括充电桩啊、道路啊、村里公共环境。 门头沟区对精品民宿的发展，除了给予政策资金的支持，还于近日制定了精品民宿规范。区文旅局副局长康鹏瑶说， 我们是马上要出台一个门头沟小院的规范，就是从它的那基本的条件、安全、运营、它的品质、它的规范管理、硬件的软件的这些服务啊，我们有评判的标准，日常的运营它在第三方的平台做推广，然后我们可能政府给它一些补贴，降低民宿的运营成本，水电气热交通停车场还是得需要提升，下一步政府就政策提成去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刚刚结束的门头沟区第13次党代会提出，要加速培育文商旅农融合的体验产业，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门头沟区文旅局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秦华伟说， 一个就想在古村古道、古寺庙以及东湖林遗址打造一个京西传统文化体验的一个目的地，依托咱们117个村的1328项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了18条红色旅游线路，由点串成线，由线呢串成面，构建绿水青山绵延相连、精品民宿镶嵌其间、特色载体辐射连片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新闻热线此前报道过，海淀区丰秀东路9号院首创天悦西山小区东侧一条道路引发业主争议一事。报道播出后，多位业主再次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个小区的问题远不止一条路这么简单。入住3年以来，小区一直问题不断。那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实地探访，多方了解详细内容，来连线他。你好，川子。 主持人你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区各方业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呢？ 丰秀东路九号院的这个小区呢，是包含了东侧1到3号楼三栋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和西侧4到8号楼这种普通商品房，还有中间几栋配套的这个商业楼。开发商是首创置业下属的北京西家置业有限公司。那在入住以来呢，业主们一直对这个自住型商品房与普通的这个商品房是否属于同一个小区的这个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那么首先自住型商品房的那个业主呢，他们认为小区是开发商一起拿的地，所以呢是一起开发建设的，属于同一个小区，不应该被中间的这个隔离围挡所隔开。他们这些围挡，开发商设的围挡呢是非法的。那么呢，他们也拿出了当时的规划图纸，还有相关规划部门给出的这个一些文件，上面显示的整个小区的这个容积率是3.2，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设置了隔离围挡，那么自住型商品房这边的容积率就不能够达到3.2，所以呢，因此他们认为按照规划，这是应该属于一个小区。但是呢，西侧的商品房业主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当时在看样板间的时候，开发商向他们承诺的就是这个商品房是属于单独的一个小区，跟旁边的这个公租房还有自住型商品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并且呢，开发商说中间会有围墙，但是呢，目前开发商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商在跟这个商品房业主签订的这个物业签订的这个购房合同中显示啊，前期物业的管理区域呢是东至项目内规划的南北向市政路，但是目前呢，就这个归委海淀归委这个给记者的回函显示呢，我们所说的这条路呢，它并不是性质并不是市政路，也就是说呢，开发商的这个购房合同上的物业服务范围，也许是与这个规划相矛盾的。那么就这个问题呢，记者也致电开发商，想进行核实，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那么物业方面，小区的物业范科物业呢，也是对此事表示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这个事情呢，目前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那开发商和政府有关部门是否采取了相关措施来推动问题解决呢？ 目前呢，我在现场看到是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和商品房之间呢，还是有这个铁皮围挡在隔离开来，并且呢，还有一处位置呢是拉着警戒线，门口这个警戒线这里呢有保安的人员在值班，不允许互相通行的。那么我也询问了属地相关的政府，天悦西山社区居委会，还有西北望镇政府，但是目前呢都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回复。另外呢，住建委还有房管局这边呢也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么两边的业主呢向记者反映说，他们其实都希望有政府部门能够牵头，组织开发商与各方业主进行一个座谈和协商，来通过沟通解决问题。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个属地的政府还有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拿出这个解决方案，妥善的化解矛盾。后续进展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川子的介绍，再见。 再见。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部署“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其中指出，“十四五”期间分批建设10000种左右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加快开发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家政、托育、养老等民生需求紧缺领域专业教材和对外开放需要的专业课程教材，坚持凡编必审、凡选必审，严格落实是每3年修订一次，每年动态更新内容的要求。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北京公考，这次京考共有2399个职位，计划招录4266人。华图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分析认为，行测考题最大的变化在于回归了2019年区级和乡镇一张卷的形式，不再各自成卷，但总题量依旧为135题。从考察难度来看，今年行测这一科目的难度和往年相比略有下降，考察知识点涉及世情、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等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更新等内容也进入考题。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时编辑袁硕，主播于飞，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